Урок 17. Текст. 请进。啊，史密斯先生，史密斯夫人，欢迎光临。王先生，给您拜年。不敢当，不敢当。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大儿子，儿媳妇。你们好，这是我的老二。 我叫王小鹏，今年15岁。 你好，两代人，五口之家，真是幸福的家庭。 还有他，一只猫呢，他叫王小咪。 哦，对对，还有他，王小咪。你几岁了？ 他2岁了。 Новые слова. 门。 儿子。 儿媳妇。 今年。 岁。 家。 家庭。 猫。 几。 幸福。 敲。 请， 进， 光临， 拜年， 不敢当， 介绍， 下， 带， 口， 给， 多， 啊， 老。 Упражнение 1. Чао, чао, чао, чао. Гуан, гуан, гуан, гуан. Лин, лин, лин, лин. 掰，白，摆，拜， 粘，粘，粘，念， 干，赶，赶，干， 当，当。当，当， 老二， 2岁， 两代人。 Упражнение 2. 先生， 夫人， 爱人， 你们， 好， 儿媳妇。 一只猫， 一口人， 一个家庭。 Упражнение 3. 敲门，敲门。 拜年，百年。 媳妇，西服。 幸福，幸福。